那这个，但是这一条它的这些日期，像宋本的话，对不对？宋本写六七天，那宋本的住家就只好怎么来掰？他就会这只好掰说，哦，一个太阳病的周期是六七天嘛，所以六七天就是要转阳明的时候。那如果呢，这个人要转阳明的时候啊，没有发大热，反而造反，代表他已经陷入阴了，就是说可能就有另外一套讲法了啊，就是其实转哪里都无所谓了。那到了第九条的话啊，以临床实践意义来讲的话，就比第八条要更加的垃圾了。怎么讲呢？他说伤寒三日，就是一天太阳，第二天阳明，第三天少阳，那三阳就传完啦，于是呢这个人就要传三阴啦。那这个人呢反而吃得下饭不吐，代表说三阴不会受邪，这个人病就开始好了。那这一条他之所以会被骂得很惨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人吃得下饭不吐，就代表没有传到三阴，这个临床上有这么回事吗？就他要假设的是，他就是这一条他的假设是人的身体是非常乖的，所以他到了第三天是传到少阳，少阳是会吐的，对不对？那如果照黄帝内经来讲，标准的太阴，少阳后面的太阴，太阴也是又要吐又要拉的，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条文它的那个写作方式会让后代的研究者一直怀疑，是因为这个写这个条文的人不像是有在看病的人，像是只有看黄帝内经而没有看过病的人写的。因为有在看病的人就会知道临床上这个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这样写，所以历代就会一直批评说这个一定是什么人家把黄帝那些内容硬套进来，什么张仲景的学生这种不孝子孙这样的乱写的。就是说因为这种条文会让人觉得不敢相信一个在临床上这么强的张仲景会写出这么样子好像是科版样板的文章，然后对临床又没有什么帮助，就是好确定人就是第三天少阳，所以他不吐代表因为少阳会吐，太阴也会吐，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传到第三天他不吐了，代表在少阳就好了，所以就不用再传太阴了。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再吐代表没有太阴病，所以他没有传到太阴就被挡下，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但是这两种都可以的解释在我们临床上没有用啊，就像是我们感冒当然是越传会越传里经，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家里面哦，不舅舅舅舅他们家有的时候全家一起感冒啊，就感冒了一个多礼拜之后，然后开始都在拉肚子水泻，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传到太阴了嘛，对不对？也不是说一定要算什么日子，就差不多差不多，因为现在其实感冒的传法可以说是每一种病毒不一样，所以就他传到太阴了就拉肚子了。可是他们这样一家人这样轮流跑厕所，我看他们三顿饭都在吃啊，那传到太阴还吃饭，那怎么办？我传到少阴全身不舒服，就也是糊里糊涂跟家里面人去吃蛋糕吃到饱啊。那所以这种辩证点下还有什么用呢？就是三阴病的时候饭都吃得下去，那你这还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如果三阴病的人一定都吐吃不下饭，那你可以讲。问题是现在的人三阴病吃得下饭的人多的是啊，就一面拉更要吃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个三阴受不受邪如何能够用吃饭会吐这件事情来辨别呢？所以就变成好像这样子会让这条的那个存在价值降到很低啊！就即使他是照着黄帝内经的顺序这样子假设一个很精准的人这样子生病，但是还是会让人感到不愉快啊！觉得张仲景的优点就是临床上面可以照着症状然后辨证很准，那但是这些条文都看不出张仲景的优势，就仲景医学的优势在这些条文上面不太凸显了，好像就是有一个书呆子，一个黄帝内经的宅男写出来的东西哦，就是自己在家闭门掰条文那种感觉。所以 就是虽然是《伤寒论》，还是有这些不讨人喜欢的条文。那再来两条，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条文了啊。就是他说，伤寒三日，就是传到少阳啦，少阳脉小者为御医也。就如果少阳的脉标准上是一个弦脉，对不对？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弦脉好像越来越不弦了，整个特质越来越不凸显，慢慢平复下去了，那就意味着这个人他的身体已经在少阳区块，这个邪气已经散掉了，那于是就是快要好了。那至于说少阳病愈解时啊，从迎至成上这个东西啊，我们如果用张仲景的观点的话，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观点，我们知道他的六经的时间跟我们什么十二经脉营气的循行时间是不一样的啊。经脉的营气的循行时间是什么？半夜什么三点左右是在肺经，然后到什么经，对不对？晚上十一二点是肝经，对不对？那是营气，十二经络的营气。但张仲景的六经呢，是以身体的六个区块的阳气的量跟天地之间的对应，所以是三阳是太阳，所以是中午；二阳是阳明，所以是黄昏；一阳是少阳，所以是清晨这样子。然后三阴的时间就密集在半夜出现这样子。那所以在临床上面，我们可以说张仲景的六经，它的确是以阳气的量在划分那个区块的。那这是一点。但是呢，如果所以说少阳的时间是清晨，那如果是少阳病要好的时候，就是清晨是关键时期啊，要好要坏都那个时候。那如果说我们用西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通的。当然呢，我老实说啊，如果是一般少阳的感冒啊，大概你什么时候吃小柴胡汤也是什么时候好了，那也不一定要等到清晨。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已经确，因为你知道我说什么时候吃小柴胡汤什么时候也就会好，那个至少是你还有力气去买药煮药的，你知道。但有一些人他的病得比较重的人啊，少阳这个东西在西医的世界里面是有一个关卡的，就是在人类睡觉睡醒之前的那个时间，是人的这个肾上腺激素要分泌，要整个内分泌重新调的时间。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少阳的时间，刚好就是这些内分泌的这个重整的最重要的时间。所以少阳区块，我们说调整这个人的自律神经系统，调整这个人的内分泌，他到底有没有好，要经过一个清晨才会知道。因为他的身体那个内分泌如果已经被修好了，那他这个清晨睡觉的时间，他就可以正常的分泌这些东西，然后身体的整个感觉就恢复正常。所以少阳的时间如果以内分泌来讲的话，也是非要在这个时间才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那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这样子讲。那讲了这个少阳篇之后呢，我们要再介绍一个方剂在下课，我们来介绍一下温胆汤。讲义的看，讲义的第几页啊？69好了，从69页开始看。温胆汤啊，是一个蛮有一些意义的方。首先是我们中医的一些最基本的医理，其实过了这个《黄帝内经》的时代之后，后代人的创建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像是随口乱掰的。可是呢，温胆汤它的这个医理是一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论点，就是所谓的脏腑寒热的问题。同学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看那些什么内经啊，什么难经的条文里头，那个那些收集的条文里面有一些论点，说什么一个人呢，如果脑胆肝脏很寒啊，脑髓就会怎么样，然后胆很热脑髓就会怎么样，就是那种就是脏腑的寒热跟脑髓的关系。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不急着在温胆汤来谈啊，讲义是71页，对不起，71页下面。那不过呢，温胆汤它是再从这个角度再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脑髓跟胆的同进退的现象，这是一点。所以就是它在体现的是一个《黄帝内经》时代之后，后代的医家 还能够创出来的用于临床的相当这个虚玄的理论，就是理论玄怪的可恶之处是临床上不能使用，但是呢，但是这个温胆汤它却是那个玄怪的理论可以使用，就什么胆热就喜欢睡，胆虚就不能睡，这个其实是比较玄幻的理论，可是呢它在临床上可以这样子体现它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温胆汤的创立也代表开业医生呢正式的向张仲景的柴胡汤挑战。怎么讲呢？柴胡汤虽然很有效，可是治少阳病之外的病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太过于猛烈，就是好像会结肝阴啊，或怎么样，就是保肝保到后来也把肝保成木乃伊这样子，就是好像柴胡汤有点太厉害，所以后代的医家他们就会不断的在柴胡系统的世界里面去创一些方，想要找到一个方法让这个药物能够好好的作用在少阳区，可是不要再有柴胡的副作用。那温胆汤其实就是这方面非常成功的方剂，它呢用什么来代替柴胡？我们说柴胡的伟大是走在末网，对不对？走在所谓的广义的三焦这个东西，那后代人发现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用植物的末网当引经药来代替这个柴胡？所以就想到把竹子的皮削下来，就是竹茹嘛啊，那竹子皮就是竹的末网啊，所以就可以把药引到人的末网系统去，所以温胆汤就变成一个同样是可以把药效引入末网系统去清热化痰啊，调整气机的方子，但是它不能治少阳病，因为真正关系到体温调节的那个少阳病还是要用柴胡，就是要调节脑下垂下视丘的那个功能还是要靠柴胡，但是除了体温调节的那几个开关非要用柴胡开不可之外，那其他的少阳病呢，温胆汤等于是把柴胡汤可以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夺下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胆囊被割掉就要常吃温胆汤，对不对？让他情绪比较稳定，温胆汤对于情绪轴的肝胆病其实蛮好的，因为竹子背的东西，竹子上出来的东西都是凉的，温胆汤它可以清三焦的热，然后让心比较不烦，这是一点。那温胆汤的这个出处啊，是南北朝的姚僧元的集验方。那当然集验方已经原来的书也找不到了，所以就用唐代王陶啊外台密钥来收的这个来引述的集验方的里面的内容。像我上次在班上跟同学教一下什么孔圣枕中丹啊定制小丸啊，其实我那时候是从千金方里面找出来的嘛，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枕中丹跟定制丸啊都是晋朝的咒后方里面的出来的东西。咒后方是葛洪写的是吧？啊，就是也不是出自于千金方，就是有些方剂真的要查着查，它可以越查越古老啊。所以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温胆汤好像是南北朝的这个集验方里面出来的。那王陶他先引这个《诸病源后论》里头讲说，一个人呢胃气跟容气不合的时候啊，会不能睡觉。那你说胃气不能入容气，阴阳不合，那你说这要用什么方？桂枝汤吗？也不见得，就是要让阳能够入于阴，这个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最代表要什么？升半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里面有半夏，这个阳大就能入阴了。他说如果是心烦不得睡的，这个病源的意思是隋朝的朝元方的诸病源后论，他是讲各种病的病因了啊。他就说如果是心烦不能睡是心热，那这样的是怎么医？栀子汤，对不对？猪鸟汤。那如果他说虚烦不得卧的人是什么？是胆冷啊，所以胆气 冷的人，也就是三焦区块啊，有这些问题的人，他的身体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我侦测系统，会觉得说你不能睡，睡了就会死掉了。他的那个讯息传递好像说，以为你这个人呢是躺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振作一点不能睡，睡就不能再醒来了，就是那个样子，好像在拼命的唤醒你那种系统。就是当你的那个胆冷的时候，你整个三焦系统会有那种错觉，然后就拼命的鼓励你不可以睡着啊。可是你说我其实不需要这鼓励啊，我们家现在没开冷气啊。但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就用这个竹茹啊，但橘皮也是通气的，那生姜半夏加在一起都可以说是清这个领域，就去痰的。那吃了之后会不会好睡呢？这个橘皮只是对我们都当作是这里调气，要让这个气机能够畅，就是三焦上的来，气接下的去，这样子。那这样一个药物在临床上面，这个方子在临床上怎么用呢？首先失眠，温胆汤是一个无差别可用的失眠方，就是当然你心烦恼睡不着，心中懊恼，就一团乱乱的，那还是栀子汤特别有效。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烦得不得了，但猪脑汤比较有效。那有我们是因为有学经方会知道什么方对什么特别有效，但是如果是没有学过中医的人哦，你就一帖温胆汤开下去，失眠的人十个人也有七个人有效，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可以医的人。那他至于那三个没有效的，温胆汤会把它吃坏，也吃不坏，就当做他就是喝了汤嘛，就这样。所以副作用极小而效果蛮好。就像我自己的睡眠问题是只有温胆汤有用，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睡眠不好啊，是就是都搞到他们半夜不累，然后弄到天亮才睡，让睡到中午下午才起得来，这样子。就是我那个东西我都说我不叫失眠，我叫时差啊，我不是睡不着，只是早睡做不到。那这个东西哦，我到后来吃了温胆汤之后就变成能够早睡了。而我吃温胆汤让自己变成能够早睡的那几天现在已经没有了，长出来的手指甲，两个无名指的手指甲都各有一个白点，好像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出了在身体里面做了什么很大的调整，所以指甲都长坏掉，这样子。那无名指是哪一条筋？三焦筋。所以这个走末网的竹茹啊走的这个区块的确是所谓的三焦区块啊。那所以就是对我来讲会觉得说，哦，要不是有温胆汤，我睡眠的问题也没办法搞好。那这是一点。那至于平定我们的情绪来说的话，温胆汤的效果也不错。所以一个人呢，就是也就是说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是我们来看啊，其实因为我这边温胆汤是选择了这个好几个人的说法，比如说王朝外台秘药是写最原始的，然后孙思邈他后面说左手关上脉阳虚者，就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左关脉啊跳的是很没力很没力的话，那可能是少阳虚啊。于是呢他就，但是他讲的那不太重要了，因为这也不见得就是温胆汤主治，他还是在讲不得眠。可是你看到在宋朝的时候，陈无泽啊，陈炎的这个三阴方，他就讲说又治经悸，有没有看到他又治经悸了？那治经悸等于是温胆汤开始向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挑战了。就你说末网区块有不该有的痰，对不对？你用柴胡跟龙骨牡蛎把它打掉，哦，可以让人不要容易受惊吓。那用温胆汤可不可以治？如果是某一些的容易受惊吓的个性，温胆汤还蛮有办法的，哦。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在放什么茯苓啊、茯神之类的东西哦，来安神。然后呢，到了沿用河的寄生方，你看治心虚胆怯、猝视易惊、梦寐不祥。那梦寐不祥，那已经是在串桂枝加龙骨牡蛎的那个汤阵了啊。然后他就说，异象感或就受到什么刺激，然后变得容易害怕，然后产生了这个痰阵啊，什么什么那。四肢浮肿，饮食无味，什么什么，就是他等于是想要温胆汤这个方子的潜力，就是他虽然没有办法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打败张仲景的方，可是他却可以 就是做大家弄景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这个四逆散啊，小柴胡汤啊，这些方子的七成的力道，就是这个方子还就是以一个不很强但是很稳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子创得非常的漂亮。那当然温胆汤你说治晕车有没有效？有，它也是走上去快祛痰的药，这个生姜半夏什么的，所以温胆汤你说治疗晕车的效果，小柴加林桂竹竿跟温胆相比哪个强？恐怕差不多强哦。就是温胆汤治什么，虽然现在所说的美尼尔症什么那种东西哦，倒是还蛮有办法的。所以就是以这样子的角度啊来认识这个方，我会觉得这个方子还算是创得很特很有一点巧思。但是呢，后代这个温胆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论，就是后代的人在研究中医，在研究这方剂的时候会说，这个汤果真是治疗胆寒的吗？你想想看，这个方剂里面虽然半夏是有点热，生姜不算冷，可是竹茹也是寒的，枳实也是寒的，加加减减这个汤的方剂没有比较热啊，那你怎么知道胆吃了之后会比较暖呢？那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是悬案哈。所以历代就有很多方家在解释说，哎呀，说是温胆，其实说是温胆，其实是在凉胆啦，这里面是在清三焦的热啦，怎样怎样，就是讲了很多。所以变成说当年说的这个胆寒就不好睡啊，胆热就太爱睡，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绝对的临床的价值，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存疑的啊。因为这个方子虽然能够帮助人睡得好，可是却不能够证明这个跟胆的寒热有什么关系，所以它还是留下这样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柴胡系的方子就有很多的历代有很多的开创跟改良啊。那我们下个礼拜就从逍遥散开始讲，那就会给同学讲很多十方里面所谓柴胡系的方子的运用。